一登门和你商量。 啥事儿啊？ 这几年我日子过得实在是不像样，有件事就算我呀，求你帮忙。该把对象找啊！ 忙啊忙，要嫁个好女婿。 他看中俺们家的小智长啊， 是吗？ 只怕是老嫂子你呀，横栏竖长。 我不能拿着锄头搅浆缸。 哎，那这话怎么讲啊？ 啊，我不跟着烂打棚。 啊，那就好。就算是看在我的老面子上，定下这门亲事，我看挺相当啊。 没下顿的天天愁，月月愁，愁的两眼泪汪汪

世代，忠心为民众啊， 为点啥呀？ 战斗争啊， 长河漫漫， 一年从啊 啊啊啊！ 就连那当朝的司马大爷敢称西 郎， 哎呀！ 枪崩了。 对了，那是开闸问斩。话说北宋真宗皇帝有两个妃子， 妃子还标签呢， 啥也不懂啊，就是两个媳妇儿 啊、 哦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刘。李妃身怀有孕，刘妃看着眼气，于是就跟太监郭槐定下了一计。这刘妃肩又雕想个搜把罩，怀揣棉花包，肚子鼓多高 啊、哦，假装怀孕。 等到李妃分娩的时候，刘妃让郭槐抓个大狸猫，八头去尾用背一包，来个狸猫换太子，愣说李妃伸个腰。真宗一见心好恼，害得李妃把罪遭。 哎，这不是诬陷好人吗？ 可不是咋的呀？18年后，包公包大人经过内查外调，秉公而断，才昭雪了这件重大的冤假错案。你说这事儿值得称赞吧？ 值得呀！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，包公包大人铁笼子敢于斗争，对那些刑事犯罪分子，他敢逮敢管敢摸敢碰敢审敢问敢整敢恨敢于判刑从严从重。行人别发毛，走道你先站站脚，挑挑你先要下脚，这坐轿你先停住脚，这背包你也伸伸腰，敲锣不为别的事啊，只因来撩妹。嘿，来了黑老包，有成你就往出刀， 有理你就别害怕， 真有恨他能替你消， 没事可别瞎 啊，是美女休想来放镖， 行凶你就别想跑， 是作恶你也别藏猫， 没法你就别想躲， 这犯罪绝不把你饶，心皮不能当水瓢啊，知你包火准得着，你下面鸡爪一块熬，你准得抽筋再弯腰，还有那圆的乎的黄八椒的香喷喷的金道道的两个年豆包啊，哎，你老天爷快急了， 中华先把饭菜一旁了，

有孕呐、啊。 正宗的盼太子， 喜上眉梢啊。假装像 了个不囊的 不囊囊的棉花包啊，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要把月子忙啊， 叫我怀抓只狸猫， 把皮扒掉啊， 偷偷地往哀家 床上搞啊， 不求我的 亲生子，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， 人总信了 刘飞的话。

受暖